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缀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龙中医讲堂。昨天和前天的两天里啊，郭老师给咱们讲了中医里面就不光是中医里面啊，那应该说是我们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阴阳和五行。那郭老师这一讲以后呢，真的是不知道啊，以前我们的好多的认识呢都是错误的，是吧？那阴阳和五行原来只是古代人研究世界的一个分类法。昨天呢，郭老师以水的循环和咱们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区别来解释了这个分类法。那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跟我们的疾病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一些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昨天说了啊，人体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咱们的元气，或者说呢就是这个元气运行的规律。元气旺盛啊，运行顺畅，人呢就健康。如果元气呢它虚衰了，或者运行不通畅了，人呢就会生病。所以中医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啊，气旺则人旺，气衰则人病，气在则人活，气散则人死。人的生老病死呢就看这一口气，也就是看这点元气的强弱，以及呢元气运行呢是否顺畅。元气的运行规律呢就是我这两天呢在讲的阴阳五行的规律。它是一个圈儿，有上升有下降，元气呢它就顺着这个圈呢一圈一圈的转啊，不停的转，不停的运行。所谓的病呢，就是因为呢受到了邪气的影响，元气给弱了，或者呢元气在哪儿给堵了，或者转的方向又不对了，或者转反了。你看咱们呢中医看待病呢就是这么简单，大规律是很简单的，但是你往深里研究呢它还有很多的细节。在这个圈上面呢，除了阴阳升降这个大规律之外呢，还有一些五行的一些关键点，对应于五行一共是五个关键点。就是人体内的五行啊，当五行用在人体上的时候呢，它呢又有了新的名字，叫什么？叫五脏。 郭老师，那请等一下，这里呢又有一个疑问。以前我听人说过啊，说中医的五脏跟西医所说的那些个脏器器官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听是听过啊，就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哈，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到底有什么区别，搞不懂。但是您刚才说呢，五脏是元气运行的一些关键点，就是说中医的五脏它压根儿就不是西医说的那些什么心肝肺什么的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中医的五脏呢跟西医说的那些器官呢是完全不同的。你比方说呀，中医说的心跟呢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头，或者呢上解剖课上或者是呢在手术里头看到那个扑通扑通跳的那个心脏呢，区别特别的大。虽然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但是可以这么认为吧。中医的五脏呢都是一系列的功能。比方说心啊，它代表什么呢？首先心能藏神，心主神志。就是说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啊，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它也是心管的。你比如昨天呢 我简单的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失眠呀、多梦这些事儿。那这在西医里头呢，属于精神科的毛病，那跟心脏呢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在中医上来说，这是心火呢过于旺盛而导致的。其次呢，心主血脉，血管系统的一些毛病跟心是有关系的。在这一点上呢，西医那个心脏呢也有这方面的功能，对吧？它负责呢把血压到全身去，是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枢纽。所以中医所说的心呢，从功能上来说，就包括了西医说的心脏的功能，同时它还有更多的含义。咱再打个比方，比方说肝，西医说的肝脏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解毒器官。说所有的血液呢流经肝脏的时候呢，那些个毒素呀或者是垃圾呢，会在这里头呢被分解，被清理掉，这样呢就维持了我们血液的干净。你血液干净了，肯定血管呢也就干净了，对吧？所以呢就不会堵塞。这个功能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疏泄，就是疏通和排泄。那这个功能是哪一个脏器呢？就是肝。哎，肝主疏泄，所以中医说的肝呢也包含了西医说的肝脏的功能，但是它还有别的。咱就说这个疏泄吧，人身体里面呢是需要疏通和排泄的，它不光呢是血管，还有各种的管道。你比方说人的生殖系统吧，啊，女的呢有输卵管，男的呢有输精管。另外中医讲啊，人还有经络，西医那是不认识经络的，对吧？咱们中医有经络，那经络呢也得保持畅通啊。这个畅通谁给你维护呢？哎，也是肝，肝主疏泄。另外呢，它肝还主筋，咱们身体上所有的筋，这个筋是什么呢？用现在西医的话来说，就是肌腱，也是肝管的。这一点呢，跟西医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在认识中医或者是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最先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不要把中医的五脏跟西医的脏器弄混了，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则的话呢，你治病的时候你就弄不明白了。比方说最常见的病，高血压。高血压是怎么得的呢？是因为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太大了，对不对？这个压力为什么会变大呢？因为你血液粘稠啊，血液垃圾太多，而且呢有很多垃圾呢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这就导致了你的血管壁变厚了，所以血管中间的这个通道呢不就变窄了吗？而且呢血管呢还会变硬，变得呢失去了弹性。这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血液呢给它一个压力的时候，它没有能力用自己的伸缩然后来缓解这个压力，所以呢就导致了高血压。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办呢？靠吃降压药呢短时间的降压，那肯定不是长久的办法，对不对？一定要干什么？要净化血液，要清除动脉上附着的那些斑块，对不对？谁给你做这个事情呢？那是肝，因为肝主疏泄，疏通管道的事情呢都是肝管的。但是你要从西医上来讲的话呢，血压跟肝有什么关系呢？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最起码它不是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关系很小很小。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的，肾主骨生髓。所以中医治疗骨病呢必须是什么呢？先补肾。咱们知道啊，这个西医治疗骨病呢是干什么？是先止痛，对不对？激素给你用上了，让你呢先别疼了。但是中医呢就不这样，除非疼的是实在太厉害了，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才会呢给你想止痛的办法。否则的话呢，中医大夫一般不会管你今天疼不疼啊，明天呢疼不疼， 他关心的是什么？是怎么样从根本上，从根子上把这个病治好，那就要先补肾。其实呢，中医它也有止痛的法子呀，就是用祛风除湿的药，有外用的，有内服的，还都有。但是这些药呢，可以说啊，负责任的中医大夫呢会告诉你，能不用就不用，一个是白花钱了，对真正疾病的治疗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且呢还有一些呢会损伤元气的，对治病呢不仅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害处。那么中医就认为啊，以这个代价呢去换那个暂时的不疼，是一件呢挺不划算的事情，所以呢能不用啊就不用。哎，从这个思想出发呢，治疗骨头的病变呢，你不管是风湿也好，或者是类风湿也好啊，还是什么肩周炎呀，股骨头炎症，甚至股骨头坏死，以及呢颈椎病、腰椎病等等，只要呢跟骨头有关系，通通的都要先补肾。那么在西医看来呢，这骨头跟肾呢有没有关系呢？西医认为没有。 那郭老师呢是一再强调哈，咱们要学习中医呢，就要完全按照中医的认识来了解五脏，它不是那些个解剖上能看到的脏器。那刚才呢郭老师说了，它是元气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点。还是不明白啊，这个五脏和元气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哈哈，这么说吧，中医的五脏呢是不可见的，这跟经络元气是一样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元气的一些运动状态。中医五脏咱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什么呢？肝心脾肺肾，对吧？它都是元气的运行状态，或者说呢元气的一个位置。元气产生的地方呢叫做脾，元气上升的过程呢叫做肝，元气升到了顶呢叫心，元气下降的过程就叫肺了，元气降到底了储存起来了，那就叫肾。现在明白了吧？我们所说的五脏的功能呢，实际上都是元气的功能，只不过呢元气走在不同的位置，它功能就不一样。所以五脏对应了五行，都是元气运行的一些符号。咱们的中医老祖先啊，那实在是太聪明了。我有时候甚至都怀疑啊，这中医呢到底是不是咱们的老祖先发明的，它呢会不会是什么外星人给我们的？因为人再聪明啊，也不至于聪明到能发明中医，发明阴阳五行这样的程度，这个体系实在是太完美了。老祖先不但发现了这个五行，而且还发现了五行运转的规律，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关系。你啊，注意的话，在街上啊，看到那些打卦算命的人，前面总是摆着一个五行图，这个图呢，它是一个圆形的，按照的是木火土金水这么一个次序啊，五行就在这个圆形的上面。有一些中医馆呀，包括养生馆里头也有这个图，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啊？它那个上面呢还有很多箭头，箭头标注的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顺序。这个顺序呢是这样的，肝属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肾水生肝木，这就是相生啊。然后相克的顺序呢是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心火克肺金，肺金又克肝木。哎，圆形的相生关系，五角形的这个相克关系，哎，就在图里标得很清楚了。算卦的呢和这个中医馆里的人呢普遍呢都是这么一个图。从明朝以后啊，五行图呢基本上都是这么画的。但是呀，黄元玉告诉我们， 这个图上面五行的位置它是错的，应该是什么样呢？脾胃，也就是说土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中间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你可以找个纸笔啊，画画这么个圈，咱呢先画一个圆圈，左边呢标上肝木，上面呢标上心火，往右边呢咱们标上呢肺金，最下面呢标的是肾水，然后呢中间你标什么？标脾土。黄元玉就告诉我们呢，人体元气的一个运转呢，所有的这些阴阳五行的规律都是以土，也就是以脾胃为中心的，或者说是以脾胃为枢纽的，都是围绕着它转的。如果呢再细说一点呢，那么脾胃都属于土，但是呢脾是主上升，带动元气呢往上走，所有阳虚的病呢都跟脾有关，而胃呢主下降，它就带动着元气呢往下走，所有阴虚的病症呢都跟胃有关啊，说的细就是这样的。大家呢你别小看了这个圆圈呀，别小看了黄元玉给他的这么一点点改动。黄元玉之所以被称为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这一点的改动。他最著名的也是他自己遵循了一辈子的核心治病方针，以前咱们就提到过啊，是八个字儿，是哪八个字来着？是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有些朋友可能就记起来了，对吧？哎，咱们讲到这儿呢，像黄元玉的故事呀，黄元玉的主要理论呀，我差不多呢给大家都介绍完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呢，讲起来确实有一些枯燥啊，很多人可能呢说，哎，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别着急，现在咱们听不懂呢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后面呢随着咱们慢慢的深入啊，通过一些实例的讲解以后，你就会逐渐的了解这些东西的。其实中医最核心的东西，整个呢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管它是《黄帝内经》也好，还是说《伤寒论》也罢，最基本的理论都是这个圈儿。很多中医整天呢挂在嘴边的，你听上去呢好像很高很深这样的原理，其实在这个圈里呢都能轻易的找到。咱们简单的举两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啊。咱第一个先说说中医讲究的是冬病夏治，或者说夏病冬治，似乎听起来很神奇，对吧？为什么冬天才犯的病，这夏天呢是最好的治疗时机呢？为什么秋冬季节容易哮喘咳嗽，还容易呢犯关节炎、老寒腿之类的寒病？为什么夏天容易呢头晕目眩、食欲不振或者免疫力低下，还容易发生这些传染瘟疫？那么在这个圈里面，刚才我也介绍了，肝是在左边，心是在上面，肺呢是在右边，肾是在最下面，脾胃在中间，对吧？脾胃是枢纽，它就好像咱们看那个车轮子啊，假如咱们把人体的元气这种运行这样的一个圈比成车轮子的话，那脾胃就是中间的那个轴，它转这轮子是不是就跟着转？那它要是不动呢，轮子也就不动了，对不对？那么除了这个枢纽之外呢，还有四个脏器就在轮子上，各自呢占了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它们还跟四季呢还是相对应的，就和我们的四个季节，咱们应该都听说过四季养四脏的规律，像春天养肝，夏天要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对吧？那为什么要这么养呢？哎，这就叫顺应天时。古人讲啊，天人合一，人体内元气运行的规律呢跟天地的大气候呀、大环境呀，也就是天地之气的变化呢是一致的。你按照时令来养生和治病， 你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意思是你用一半的力气呢达到翻倍的效果，对吧？但是你要是拧着来，那你跟他要不一致，那你活得就很费劲了。这前一阵子呢，有一位很厉害的科学家，干嘛的呢？研究火箭发射的。他来呢是找我看病的，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闲聊了几句。当说到这个遵循大规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就理解得特别快。他就说呀，说像我们发射火箭，一定要顺着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方向去发射，这样呢就省劲儿。你要是逆着这个方向呢，理论上也不是不行啊，那你就要多带几百吨的燃料了。但是发射火箭肯定是越轻越好啊，对不对？可以这么说，重量增加一点儿，发射成功率呢就会降低一点儿。那要是增加几百吨的量上去呢，这个成功率呢就会低得可怕。所以一定要顺着它来。这就是那位科学家的理论。大家想想啊，咱们人体养生和发射火箭，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天地之间的大规律是这样的，你呢非要那样，那不是自己拧巴自己吗？对不对？这样拧巴的人呢，一定身体不会太好，也不会长寿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顺着时令，顺着天地变化的规律来做事儿。这就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四季养四脏的道理。那么回到刚才我说到的啊，为什么咱们要提倡冬病夏治呢？夏天呢是心火占主导，在胃气的带动下呢，心火应该就往下降，直降到秋天冬天。降下来以后呢，去温暖这个肺经和肾水，让这个水呀不至于太寒。同样的道理啊，冬天的时候肾水应该往上走，直达到春天夏天，达到心火的位置，那使得心火呢也不至于过分的热，这是元气正常的循环。你看啊，水往上走，火往下降，对吧？相互融合，我给你降降温，你给我加加温啊，两方呢都能保持个中性的这个温度，哎，达到这个效果以后呢，咱身体就特别的好。中医里面呢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个很好的状态，这个词叫什么呢？叫水火既济。有人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啊，水火既济，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是很和谐的。但是如果你夏天的时候你胃气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呢带动心火呢往下走，上面的热量呢下不去，下面的肺和肾呢它得不到温暖的力量，所以就非常的寒凉，就出现了上面热下面寒这种局面。上面出现口渴呀，眼睛通红啊，口舌生疮呀，甚至呢常年不愈的这种鼻炎咽炎什么的，这都是火，对吧？可这个人上火的同时呢，下面的腿他还是凉的，容易得什么病啊？肺病，老哮喘，免疫低下，然后呢还肾虚，前列腺还有问题，以及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这些寒症。其实这就叫什么叫阴虚。这些个寒病都是怎么来的呢？根子上就是夏天的时候咱们胃气不足所造成的。夏天呢大家都贪凉，对不对？吃冷的东西，吃生的东西，还要吹空调，这些个寒气把胃就给伤了。哎，这就是夏天种下的病根在冬天的时候犯的这些病症，所以夏天治呢才能去根，对不对？这就叫冬病夏治了。同样呢，如果冬天的时候你像脾或者是肾气不足了，太凉了，得不到热量，没有足够的力量呢往上升，肝木呢又得不到滋养，没办法生长，元气升不起来， 没有木它就生不出火呀，对吧？所以夏天呢还有人什么手脚冰凉，头晕目眩，这叫什么叫阳虚。夏天的时候发病呢，根源却在冬天，所以一定要冬天治疗呢才是最好的时机。你看啊，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对吧？在这个圈里面呢，一下子咱们就分析出原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上病下治，下病上治。你看中医大夫呢给人扎针的时候，比方说一个人头疼啊，他下针的时候呢，腿上的针一定还比头上的针多。反过来呢，腿疼的人呢，这后背肩膀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扎的针呢比腿上的还要多。用针是这样的，用药也是这样的。你腿上的病吧，像风湿关节炎什么的，一定是以疏通肝心肺为主的。而上半身的病呢，比方说失眠呀、耳鸣呀、头晕呀、咳嗽呀，可都要补肾。说到针灸啊，你看这个圈啊，不管是针也好，灸也罢，还是刮痧、拔罐、推拿、按摩，只要是跟中医有关的这种理疗，它一定分补和泻这两种手法。如果在身体的左侧和下半身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呢，一定干什么？要用的是补法。在右侧和上半身呢，那肯定是泻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圈里头，左边是上升，右边是下降。咱们老百姓呢有句话说呀，叫春捂秋冻，是吧？为什么春天要捂着点呢？冬天呢稍冷点呢也没关系呢？因为啊，春天的时候元气出发，非常脆弱，非常需要保护。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注意保暖了，这元气呢才能顺利的生发出来，顺利的往上转。但如果这个时候冻着了，给伤了元气，就容易造成阳虚。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元气就该下降了，对吧？这时候你要是捂得太暖和了，这个气呢就很容易往上逆转，这叫虚火上升，最伤肺气了。所以你看秋天感冒咳嗽的就特别的多，稍微冷着点呢还会好一些的。可惜现在的人呢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咳嗽就说哎呀感冒了，冻着了，赶快呢多穿点儿，是吧？结果就越穿多了，咳嗽就越厉害啊，每年都犯啊，都成了慢性咽炎了，甚至是慢性支气管炎了。怎么治呢？也治不好，那肯定好不了呀。你穿衣服没穿对造成的，靠吃药能好吗？现在生活当中啊，像这种因为不懂得道理造成的病简直是太多了，很可怕呀。大冬天吃西瓜穿裙子，夏天吹空调吃冷饮，家里有孩子的又怕冻着又怕热着，有人吃的又不按时临吃，还有的呢啥也不懂乱吃些营养品，弄得孩子是越补越虚，身子呢是越来越弱，从小就落个七劳八伤的，三天两头呢就生病。生活中是这样，治病的时候呢更是这样。我呢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在糖尿病人群当中非常流行了以苦瓜为主要成分的保健品，很多人呢常年就吃它，真是祸害无穷。为什么？要知道糖尿病在这个圈里面呢是属于一种阳虚水寒的病，而苦瓜呢它是大寒的食物，虽然它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苦瓜呢会助长寒气的，会抑制肝气的生发，所以长期吃这些产品的人呢元气就会越来越虚，甚至最后呢发生了心脑血管方面的并发症了，这都是伤了元气而惹的祸。 嗯，真的很遗憾哈。那因为不懂阴阳五行的一些基本道理呢，我们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治病的过程当中，都犯了很多的错误。所谓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后面呢，我们就继续每天来收听节目，跟郭老师一起来学习黄元玉的独特五行理论，指导咱们生活的同时，也争取能够把自己的病给治好。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坛》。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给咱们讲了五脏，五脏对应五行，还对应四季，那都是身体里面元气运行的一些关键点。人体的一切疾病，生老病死，一切的生理现象，那都是元气运行，那其实也就是五脏的原因。大家看哈，那咱们这个节目呢，郭老师用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来讲这位清朝御医黄元玉的故事，然后呢，终于讲到了黄元玉的核心理念，就是这个圈儿。下面是不是就要讲到具体怎样治病了呢？那咱们有请郭老师。 昨天呢，咱们说到这个五行运转的圈儿，一代宗师黄元玉呢，他不仅呢纠正了历朝历代的那些医生们，他们在五行上犯的错误，而且呢还指出了这个圈儿有一个核心，也就是枢纽。昨天我打的那个比方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就好像车轮子一样，它中间呢必须要有一个轴，有个枢纽，这个轮子呢才能转起来，对不对？身体的这个元气的轮子呢，它也有一个轴，这个轴呢就是脾胃。其中呢，脾管的是上升，胃呢管的是下降，就在脾胃的带动下呢，这个元气圈呢才能正常的运转，我们的身体呢才能正常的运行。我呢偶尔也会呢给一些老干局的或者干休所的什么的，给那些呢老年朋友们呢讲一些养生课啊这一类的课。在这些课堂上呢，经常有人问我呢提一个问题，是关于五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总是问啊，说啊，郭老师，五脏当中哪一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会这样回答他啊，我说啊，每一个都同等的重要，五脏中间呢，它哪一个坏了也都不行，人就要生病，甚至会丧命，对吧？但是对于我们养生或者治疗老年病啊、慢性病这些病来说啊，五脏虽然同样的重要，但是确实有一个呢，地位它非常的特殊，是哪一个呢？就是脾胃。它之所以特殊呢，是因为它的功能很特殊。这个五脏当中呢，每一个它都有自己最主要的功能，对吧？五脏的功能呢，我先大概呢给大家先说一说，大家听听啊。咱们从脾先说啊，脾主运化，那么肝呢，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肃杀，肾主收藏，这就是五脏的功能。这些功能以后呢，我也会详细的呢解释给大家听的。这儿呢，我就先说一嘴啊。昨天呢，咱们反复在强调，说呀，人活一口气，人的所有生老病死，那都是元气的表现。所有的病呢，都是元气出了问题所造成的。而五脏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就是元气运行的一些关键点，大家还记得这些吧？那么这五脏的功能呢，有两个就比较特殊，一个是谁呢？是脾，脾主运化，它呢是元气的来源。那另一个呢是肾，肾主收藏，它呢是元气储存的地方。 哎，这两个脏器呢都是直接针对元气的啊，一个是增加元气的，一个是保存元气的，对吧？那五脏的其他三个呢，那都是消耗元气的，把元气呢消耗掉来维持咱们身体运转的。所以这个关系呢，咱们可以用家里这个钱来做个比方啊。那脾的作用就等于呢你家里的这个收入，不管你家里呢几个人在赚钱啊，起到的都是脾的作用。哎，这个脾负责呢把钱给你赚进来，然后呢你赚进来的钱呢那得花吧，啊，买米买面的，买饭的，买衣服的，用这个钱呢要维持生活，要改善生活质量，对吧？这一项一项的开销呢都是必须要花钱的。那你像咱们的肝心肺都是给你花钱的，那么到最后呢月底的时候，哎，有剩余了，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大多数人呢把钱就存起来，对吧？放哪儿？放银行，存到卡里头。哎，肾呢就等于是这个银行卡了。通过这么一个例子啊，大家就理解了我刚才说的，我为什么说脾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脏器呢？每一个脏器呢它要实现自己的功能呢，你不管说是肝主疏泄也好，还是心主神明也罢，脏器凭什么实现这些功能呢？它凭的是能量，对吧？你就说要想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对不对？要想人呢替你干活，你又得给人家发工资，是不是？想要脏器干活呢，而且要按质按量的给你把活干好，那你就要给他供应能量，就跟人吃饭一样，你得让他呢让这个脏器吃饱了，他才有能量干活呀。咱呢举个例子再说一下啊，肝主疏泄，就是意思呢疏通和排泄，那都是肝管的，对吧？你的血管为什么要堵塞呢？那是因为啊肝没有及时的完成它的清理血管这个任务。那么肝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不是肝自己的问题，而是你的身体啊对肝的能量供应不足。肝的能量那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元气。同样的道理啊，心主神明，它是保障你神志清明的，也是保障你呢睡眠没有问题的，也保障你呢不会得什么脑萎缩呀，不会呢老年痴呆，不会帕金森，不会发生什么精神病。但是心凭什么能做到这些呢？也要靠元气。假如说元气供应不足了，心就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那么你就要生病了。这同样的道理啊，像肺呀、肾呀都是这样，有了足够的元气它才能够完成任务。所以说呢，元气是所有脏器的能量。但是人的元气从哪儿来的呢？哎，这就是脾胃的重要功能了。脾主什么呢？脾主运化。那什么叫做运化？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把食物的精华运化成气血，然后供应人体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把人体所产生的毒素呀、垃圾呢，给它运化出去。这一出一进呢，都是脾管着的。这明白了吧？关于这个出啊，就是排毒，咱们先不说，咱先说说这个进，就是把食物运化成气血，也就是呢，把食物变成元气。前面呢咱们讲了那么多啊，我一再的强调元气的重要性。气旺则人旺，气衰则人病，有气则人活，气散则人死，对吧？那么元气从哪儿来的呢？中医讲啊，元气就是从食物中来的，是脾胃把食物中的精华部分呢，我们中医也讲叫五谷之精微呢，如果西医就把它叫做什么营养成分或者是有效成分，对吧？脾胃呢把这些成分呢运化出来， 变成人的气血，变成人的元气，然后呢供应我们全身的需要，供应我们五脏的需要。所以其他脏器呢都是靠脾胃来供应元气的。所以说呢，脾被叫做什么呢？叫五脏之母，很重要吧。所以一个人呢是不是健康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呢能不能吃饭。咱们看小孩啊，这小孩吃饭，你健康的小朋友吃饭都特别的香，是吧？尤其是到了七八岁到十七八岁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啊，就吃得特别的多。农村呢有句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就是八九岁这个小孩呢，他差不多呢他就能赶上一个成年人的饭量了。这就是表现呢胃气特别强大，哎，胃好就能吃下很多东西。而且看这些小孩呢，他拉的大便呢还都是香蕉便。身体好的孩子呢，他的大便不臭，一股呢酸酸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大便里呢全是纤维，根本没有什么蛋白质，也没有脂肪。那些能够提供热量的、提供营养的这些东西呢，都被他的身体给用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脾也很强，脾能把他吃进去的这些饭呢，给他转化成很多的能量，生产很多的元气。所以你看小孩呢，精神头都非常的好啊，吃完饭以后出去这个疯跑疯玩都不觉着累，消耗这些能量。哎，他的身体就在这种啊不断的吸收能量也不断的消耗能量当中给强化了，所以越长越大，越长越壮。咱们再对比一下老年人啊，吃饭没有食欲，对吧？这看见饭以后呢也不馋，到了饭点儿呢不知道饿，这是什么现象呢？胃气不足了，胃的蠕动呢没那么好了。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啊，胃里头呢还有东西呢，上一顿的东西呢还没消化完，有的还有一半呢，胃就没排空，所以就不觉着饿。中医呢对这个胃气呢是相当的重视啊，不管呢你得了什么病，也不管这个病呢有多严重，中医首先呢要问你啊吃饭怎么样。如果吃饭很香，也很想吃，也能吃，那你这个病不算什么，最起码呢没有生命的危险。如果呢你不想吃饭了，那就很麻烦了，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感冒呢，你如果不想吃饭了，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你看啊，很多严重的病啊，比方说这个肝病，首先它的表现呢就是厌油腻，不爱吃东西，根本就没胃口，这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了。中医讲啊，人无胃气不活，什么意思？就人没有胃气那就活不了了。包括号脉也得要先看看有没有胃气，胃气强大不强大。所以不管什么病啊，胃气没了那就很危险了。可是有些人呢，他吃饭也很能吃，对吧？比方说一些糖尿病人就比较典型了，吃的很多，为了保持血糖不高呢，医生有时候呢还要限制他吃，但是不行啊，他不吃他饿得慌，一会儿他就饿了。但是你看他吃再多的东西，身体还是很瘦，人呢也没精神，更没有力气，这天天的懒塌塌的也不爱动。你说人的这精神头呀，人的这种运动的欲望啊，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给大家就讲过呀，是元气，元气足了人才爱活动，是不是？元气虚了人就没精神，就没力气了。可是呢这些糖尿病人呢吃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会气虚呢？因为吃的东西啊没有被很好的运化成气血，全都变成了什么垃圾，存在血管里头，或者有的排出去了。这种现象叫什么？叫胃强脾弱。 哎，胃的功能很好，所以它能吃，可是它脾的功能呢不好，所以吃了也白吃，不管用。这种人啊，他的大便呢多半呢会出问题的，有的时候稀，有的时候呢干，这个也不一定啊，但是他的大便一定很臭，并且他放屁呢也很臭。哎，大家记住啊，这个大便和屁呢如果很臭的人一定是什么，是脾虚。为什么呢？因为发出臭味的东西呢实际上都原来是好东西，都是营养的东西。你比方说蛋白质呀、脂肪啊这一类的东西，大伙儿呢注意观察一下，蔬菜烂了臭味大呢，还是肉烂了以后臭味大？那当然是肉，对不对？还有海鲜，哎呀，那种刺鼻的臭味儿。说只有蛋白质和脂肪腐烂了以后才会发出来这么臭的味儿。蔬菜都是纤维比较多，烂了也没有臭味儿，它只有发霉，这个霉菌的味道，但是它不臭。这样咱们就很容易想到啊，这个大便里面呢发出浓重的这个臭味呀、骚味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呀？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像蛋白质、脂肪和糖，是这些东西，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都是应该被人体所吸收、所运化而形成能量、形成元气的东西。可是呢，你都随着大便拉出去了，那你说，你身体能不缺乏营养吗？这种体质、这种现象，中医叫什么呢？叫胃强脾弱，吃好东西就都白吃了。这个事情非常可怕，它比呢吃的少呢还要可怕。因为这些蛋白质、糖、脂肪啊，如果吃到肚子里头了，不能被很好的运化，不能变成我们的气血，它不光呢会造成你元气的亏虚啊，而且它在身体里头呢还会变成很大的负担。要是用中医的说法呢，就是变成了什么湿毒。中医的术语叫做内生痰湿，那西医的说法呢，就是你这些东西呢不能被细胞所利用，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氧化压力，造成了很多器官的氧化损伤，而且产生了很多自由基，就成了万病之源。包括你身体里的排毒器官，像肝呀、肾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损伤。你像糖尿病、白内障、心脑血管病等等的很多病啊，其实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是那些呢本来应该运化成气血的食物成分呢，因为你的脾的运化功能不好，结果呢变成了垃圾，变成了湿毒，好东西最后变成了坏东西。其实人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啊，40岁以后吧，脾胃的功能也都下降了。首先这个时候呢就吃的少了，然后呢吃进去的东西呢就运化不了了。这个时候呢人好像普遍呢都会发胖，是吧？啊，中年以后咱们老百姓说发福了啊，胖起来了。实际上这个胖呢它不是好事儿，体重增加了，但是增加的呢不是很有力气的那种肌肉，而是什么呢？是软绵绵的肥肉。人的体重给增加了，这体力反而呢越来越差。有的甚至50-60岁的人呐、这上个2楼3楼的都嘘嘘带喘的，这呢给心脏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心脏承受不住了，就缺血缺氧了。那是真的供血供氧减少了吗？可能是有点减少，但是大多数的人呢是没有减少，他还没有呢像动脉硬化呀，血管呢也没有被堵住呀，是吧？50-60岁的人呢血管大部分呢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你看他嘴唇呢也发紫，心脏缺氧的表现也有了，是吧？为什么？很简单啊，心脏的负荷给太重了。就好比一个水泵啊，本来你说这个水泵呢带上个直径10厘米的水管呢刚好，结果现在呢需要带2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管子，水泵是没有变化的，但是这个管子里的水呢可就不像原来那么多了，这就造成了你缺血缺氧，你体重增加了，对不对？ 你的心脏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泵的能力。所以说这种人呢，虽然没有动脉硬化，如果去医院检查心脏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但是他时刻呢还有这个心肌猝死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发胖引起的。所以这个脾胃健康啊，实在是一个要命的大事。可以这么说呀，脾胃好，你就不会有什么大病，至少呢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那脾胃不好呢，那就不好说了啊。即使是你不得什么大病，脾胃不好时间长了以后呢，你也一定是元气不足了。元气是什么？是咱的命根子，是吧？元气少了，好了，咱们的寿命就要减少。所以大伙一定要记住啊，脾胃是咱们寿命的根本，是治疗一切疾病的根本。可以这么说啊，你不管治什么病，一定要先顾脾胃，脾胃好了，你这个病才有希望治好。只要脾胃没调理好啊，你这个病就永远也治不好。你看啊，为什么咱们的病总是反反复复、缠缠绵绵，总是治不好、去不了根儿？方法不对，没有从脾胃入手。你看咱们中医老祖宗那多聪明啊，直到今天呢，这西医在治病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啊，食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的重大意义，是吧？你看很多西药呢，吃了以后呢就不想吃饭了，这就是损伤了脾胃的表现。而西医不管它，西医到现在呢也没重视这个问题。可是呢，在3000年之前呢，咱们的老祖先呢就已经发现了，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脾为五脏之母。所有的中医，我说的是真正懂中医的中医啊，这在开方子的时候呢，他不管是遇到什么人，也不管呢看到的是什么病，这药方里呢一定会带什么药呢？山药、茯苓、山楂这一类的，是开胃健脾的药材。如果一点健脾的药都没有的这方呢，这个开方的人呢一定是个庸医。你不管治什么病，首先要把脾胃调理好，这是前提。说到这儿呢，我讲一段故事给大家听一听啊，这有助于呢帮助咱们来理解这个脾胃的重要性，来了解呢这个吃饭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说的是谁呢？是《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和司马懿啊，他俩呢打了一辈子的仗，而每次都是诸葛亮赢。可惜的是呢，并没有积小胜而成大胜，他最终呢也没有灭掉魏国，反而是在他死了之后呢，他所代表的蜀国呢被魏国给吞并了。哎，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每次都胜利的人呢，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失败的，而每次都被揍得很狼狈的人呢，却笑到了最后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简单到像是开玩笑的一样，但是却非常现实的答案。因为诸葛亮中途死了，司马懿他还活着。想想他俩最后一仗呢是怎么打着来着啊？诸葛亮在岐山打败了司马懿，司马懿呢退守营寨，是坚决不出战。诸葛亮想尽办法就意图呢诱他出战，还都没有成功。最后想出了个主意啊，就派使者呢出使魏营，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衣服呀、头饰呀、头巾呀，并且告诉他呀，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啊，你就出来跟我痛痛快快地打一仗，要不敢出来呢，你干脆自认不是男人，把这些衣饰穿戴上呢出来给我看看。这个古代的人呢、这种大男子主义呢那是很严重的，是吧？咱们现在思想呢都比较开放了啊，男人扮女相大伙儿都挺喜欢，他有这个本事呀，很多人呢还都很羡慕。但这要是放在宋朝之前呢，那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是吧？那是对这个男人最大的一个侮辱。 就算是现在吧，你要说一个男人说你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这也算是在骂人是吧？但是现在这样说呢不算很严重了，但是在诸葛亮那个时代，这话要是说出去啊，跟刨人家的祖坟那就差不多了。别说司马懿贵为大元帅，统领三军，地位很高，就算是一般人要是受了这样的侮辱。 嗯，好的，那不好意思郭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要打断您了。听众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Good time.